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于成龙因为督造浮桥不利被免去了官职，不过没过多久，康熙皇帝就又把他封为了武昌知府。其实这个道理啊，大伙儿都能想通。当初革职是因为啊，他确实让清军蒙受损失了，如果不罚他，朝中大臣肯定会议论纷纷，无法服众。而皇帝呢，也怕姑息了于成龙，会让他以后做事有恃无恐。不过毕竟于成龙是个人才，国家又正是用人之际，康熙皇帝怎么可能让这么一个人才在家里赋闲呢？就这样，于成龙再一次走马上任，当上了武昌知府。人家山珍海味，他却吃糠咽菜；人家绫罗绸缎，他却破衣烂衫。都说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，有谁当了半辈子官还穷得响叮当？除盗制匪，断案平叛，他样样拿手，可就是不知道往自己口袋里塞钱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一代清官于成龙第三集。话说这个时候正是吴三桂叛乱的时候，吴三桂的叛军已经来到了湖南境内，逼临长江南岸，局势一下变得十分危急了。吴三桂为了减少战争和人员的伤亡，在湖北各州县散发了很多反清的檄文，引诱清朝的地方官啊投降。他还放出话来说，只要是投降的，马上就可以得到任命书。这个政策呀挺损的。怎么讲呢？对高官来说不算什么啊，因为本来身居高位，拿着朝廷的俸禄，日子过得确实不错，不稀罕去叛军那儿当一个小官。可是话说回来，这个檄文要是小官看了，还真有点诱惑力。您想啊，这些个小官很多都是一没本事，二没靠山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不知道哪天论资排辈的才能轮着他。现在吴三桂打到家门口了，你抵抗可能会丢了命，而投降呢可以得到官职，在哪儿都得干，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呢？于是乎，一些清朝的小官就偷偷的跟这吴三桂勾结起来，加入了反叛大军。而于成龙的手下有一个捕役叫刘君福，他也反叛了朝廷。当时的麻城、大冶、黄冈这地方有很多占山为王的土匪，他们一听说吴三桂的檄文，觉得机会来了，就马上在山寨上竖起了反叛大旗。土匪最喜欢用的一招就是趁火打劫，天下太平的时候，他们只能打劫一些富贵人家、良民，那能有多少油水啊？现在天下大乱了，谁都没心思管他们了， 正好趁这机会烧杀抢掠呀。这会儿土匪接受了吴三桂的任命书，占据着曹家河，公开叛乱了。而于成龙手下这捕役刘军福被连哄带骗的一时鬼迷心窍，也参与了叛乱。黄金龙带着叛军在曹家河烧杀抢掠，严重威胁了清军的后方。湖广巡抚听说于成龙深得民心，最能处理人际关系，就命令他前去招抚叛军。于成龙接到命令，就开始派人暗中调查。当他得知手下这刘军府也参与叛变了，没生气，反而是胸有成竹，决定就拿这个刘军府作为突破口。于成龙的为人有很大一个特点，就是善于琢磨人心。他虽然和这刘军福接触不多，但是通过分析，他也猜到了刘军福的叛变必有为难之处。第一呀，没有人放着安稳日子不过，想主动叛变的。这刘军福虽然不是什么忠义之士，也不会自己送上门去。第二，刘军福当了叛军之后，心里肯定也后悔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想啊，刘军福身为捕役，一直为朝廷效力，他是维护治安的人，但现在每天跟一帮土匪打交道，除了烧杀抢掠没别的，整天无恶不作，在精神上跟这心理上他估计接受不了。于成龙的这番分析非常透彻，他抓住了刘军福的心理弱点。于成龙带着人马日夜兼程赶到了曹家河，在离叛军营地10里开外的地方住下来了。于成龙的部队安顿下来之后，立刻发布了一条通告，上边写着叛军里凡是自首的人统统免于处罚，如果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。这条通告一发出啊，还确实是一些叛军动摇了，陆陆续续的真有人过来投降了。于成龙知道这是一个好兆头，不过他还另有打算。于成龙派遣当地的官员去找刘军福，向他传达自己的意思，只要刘军福愿意投降，咱可以既往不咎。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刘军福心里有个底，让他不用担心秋后算账这事儿。等这一切都铺垫好了之后，于成龙准备亲自去劝降刘军福。他穿了一身便装，骑了一匹又黑又瘦的老马，带着两个随从直奔刘军福的住处。刘军福一听于成龙来了，马上出门迎接。其实这几天呢，刘军福早就把自己的打算想清楚了。他知道于成龙的办事能力很强，只要于成龙一出马，早晚得把这帮叛军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现在于成龙亲自来招降，如果不赶紧归顺，那可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刘军福一见于成龙，马上跪倒在地：“于大人，小人一时糊涂，犯了大错，请您饶恕。我愿意带领手下数千兵马，一起归顺朝廷。”于成龙微微一笑，伸手扶起刘军福：“军福啊，你能率领部下归顺，足以见得你一片忠心。这样吧，你们就先留在曹家河，一方面保护当地治安，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击退叛军，来个戴罪立功吧。”刘军福一口答应了，带着手下的人马来了一个窝里反，把叛军逼到了纸棚河。叛军首领一看不好啊，赶紧回过头来想保住山寨，于成龙哪能给他这个机会啊，他亲自率领一队精兵一路穷追不舍，把叛军首领捉拿归案，斩首示众。湖广巡抚听到捷报，心中大喜呀，马上向朝廷报告了于成龙的功劳， 康熙皇帝二话没说，把于成龙升为了黄州知府。于成龙的这次评判显示了他非凡的战略才华。康熙十七年，于成龙被升为福建按察使。由于囊中羞涩，这一路上啊，只能拿萝卜干当干粮。但是他一上任，就为那里的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。当时的台湾正是郑成功后代统治的时期，为了对抗台湾的郑氏，清政府实行了海禁政策，也就是禁止福建和台湾之间的船只往来，以免他们护送情报，甚至是倒卖军火。这么一来，虽然杜绝了和台湾的往来，但是却断掉了很多渔民的生路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这一进海，渔民就不能出海打鱼了，不打鱼，这渔民吃什么呀？很多渔民被逼无奈，只好趁着官兵不注意，偷偷的入海捕鱼，可是呢，却经常被逮着。于成龙一到福建，就看见案卷堆积如山，本以为是什么大事，翻来翻去才发现，大部分呢，都是因为这渔民犯了通海之罪，被判刑的达到数十人甚至上百人，就连妇女小孩也不放过。于成龙知道老百姓的疾苦，坚决主张对渔民重新审判，不能一概定罪呀。于成龙找到康亲王，希望他能够允许自己重新审案，说到天下最贵重的就是人的性命，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冤死不能说话呀。康亲王听了面露难色，于大人呐，这些案子都是原来的官员给判定的，不好更改，况且国家确实有禁止通海的命令，我们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。于成龙听了心里不服，谁不是爹妈生养的呀，几百条人命就可以不管不顾？如果是你的媳妇儿、你的闺女在里边，恐怕你不会这么大方吧。于成龙一番话说的康亲王面红耳赤，只好点头应允，于大人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不再多问此事了，你呀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于成龙的一番陈词终于保住了无辜百姓的性命。福建原来被叛臣耿精忠占据，一些富人趁着乱劲儿强抢了很多妇女小孩来当做奴隶。于成龙知道了这件事儿，很心疼老百姓，心想一定把他们救出来。可是这些人现在已然成了别人家的奴仆了，不是你于成龙要就能要出来的。这事儿啊，还得拿钱说话。于成龙的清廉，您还不知道吗？自己吃饭都顾不上，哪有钱救别人呢？不过于成龙啊，有自己的办法，他又做了一件特新潮的事儿，就跟现在这红十字会一样，拿着捐款箱到处募捐去了。通过各方面的筹资，于成龙终于是凑齐了钱，把老百姓都给赎出来了，而且还提供路费让他们自己回家。有的小孩呢，因为岁数太小了，不知道家在哪儿，于成龙就把这些孩子养在府里，等着亲人上门认亲给领回去。您听听，于成龙的作为要是放到现在，肯定能评一个劳动模范，上个感动中国什么的。有一句话叫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一个善良的人不能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，只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，而是呢，怀着一颗博爱的心，去爱别人的亲人跟孩子，这样才能用一颗爱心去帮助别人。这听起来有些理想化，恐怕连圣人都很难做到，但是他却告诉了我们一种美德，凡事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一想，这样才能与人和睦相处，才能理解别人的苦衷。而这些正是于成龙一辈子 所追求的，他正是把百姓当成了自家人，才能做到爱民如子、清正廉明。康熙二十年，于成龙被封为了两江总督，成为了一代封疆大吏，他也终于得到了一次进京面圣的机会。这个时候于成龙已经是65岁高龄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，这回的他比原来好点，算是有专车送了。但您别以为是朝廷派着八抬大轿，而是于成龙年老体弱，两条腿实在走不动了，只好雇了一辆驴车，这一路颠簸的就进京赴任去了。其实在古代有专门为大官准备的公馆，让他们在一路上吃饭住宿有个地方，而且级别还挺高的，类似于现在的星级酒店。可是于成龙啊，不愿意贪污公家一分钱，不愿意占一丁点便宜，自己一把年纪了还去住小旅馆，睡硬板床，睡得腰酸背疼的，真是令人替他担心。说到这儿啊，您也许觉得这于成龙是不是有点太做作了，用不着什么时候都这样吧，既然是朝廷安排的，不住白不住啊，何苦难为自己呢？可是于成龙想的却不一样，他知道这贪婪是一点一点养成的，这回占了一点小便宜，下回啊就想占得更多。不以恶小而为之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变坏容易，学好难。于成龙是想严格要求自己，不给贪心任何的可乘之机。任职了两江总督，这于成龙还是每天粗茶淡饭，吃的最多的就是青菜。后来有人呢跟他开玩笑，称呼他叫于青菜。他手底下这帮仆人呢跟着他也是节衣缩食的，沏茶没茶叶了，愣是揪树叶子当茶泡。乾隆二十年，于成龙当了半辈子官，终于见到了皇帝的龙颜。康熙皇帝亲自接见于成龙，其实啊也想一睹于成龙的风采。这个给自己干了半辈子的功臣还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呢。于成龙颤颤巍巍地走上金銮殿，一身破旧的官服，花白的胡子洒在前胸，身体啊虽然瘦弱，但是精神很好。于成龙第一回见到皇上，心情也非常激动，恭恭敬敬地三拜九叩：“微臣于成龙参见皇上。”康熙皇帝看着下边这个骨瘦如柴、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心里不由得暗自感叹呐、这才是我大清朝的栋梁啊。于爱卿平身，朕知道你一直清正廉明，为官这么多年都两袖清风，朕赐你白银千两、御马一匹，表彰你这么多年来的一片忠心。于成龙跪在地上叩谢皇恩：“微臣叩谢皇上，清正廉洁是每个当官的都应该做到的，微臣做的只是分内之事。”康熙皇帝听了非常感动，大加赞扬：“于成龙是我大清朝的第一清官呐！”于成龙生前如此清廉，死后仍然是一贫如洗。康熙皇帝专门为他撰写碑文，表达了对他的赞扬之情。清朝有一个叫做姚廷麟的人，在于成龙去世的那一年见过他，后来他写文章说，于成龙晚年的时候身长面白， 虚病浩然。康熙23年，于成龙前一天还在处理朝政，第二天早上就与世长辞了。其实这样的死法也算是寿终正寝，令人值得庆幸了。于成龙死后只留下了白米六斗、几两银子、一箱粗布衣服、一箱朝服、一箱字画而已。姚廷林在文章里感叹道，这样的清官自古以来都是非常稀有的。于成龙的死讯一传出去，南京的所有百姓，上到老人下到孩童，都在街边嚎啕痛哭。他们拿着香烛纸钱去祭拜于成龙。南京的市场为了表达哀思，好几天都没有开市。老百姓怕于成龙的家人没钱安葬他，在一起凑了些银子送上门去。于成龙的夫人不肯接受，说老爷在世的时候没有贪过一两银子，如果让他知道死后我拿了百姓的钱，肯定会埋怨我们坏了他的名声的。康熙皇帝知道了于成龙的死讯，赐给他们家几千两银子，让他们把于成龙带回老家厚葬。为了表扬于成龙的清廉，康熙皇帝还亲自为于成龙撰写碑文，赐封号为清端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